活，更愿意和爸妈一起分享，因为我是新北京人。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湿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次创作新相声便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相声大师侯宝林备受鼓舞的同时，将更多的心思花费在了改进新相声上。那么对于这些新相声，当时观众们的反响如何呢？今天就让我们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一起找寻答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自传中啊，相声大师侯宝林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让他印象深刻的几场演出。他写道，我那时精力旺盛，我想为相声事业找条出路，我开了个节目单，人名节目名都有了。我首先来到长安戏院，找到管业务的人，我说给我们两天日子搞两场相声大会。答话是哦，欢迎。那时戏院对待剧团有两个方案，第一，如果你这剧团业务软，他就不跟你劈账，他跟你要租金，这场子租给你要300元的租金，你卖8个人他也不管，就要300元租金。第二种方案，你这个剧团的演员有号召力，他就跟你劈账。戏院知道我们有号召力，最后决定还是劈账，而且票价和那时当红的京剧演员一样。这场演出能不能卖得好呢？观众们会认可改进后的相声吗？当时侯宝林心里也没有底，究竟结果如何？让我们先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体育和广告》，我们一会儿再说。 您看我原来挺瘦的， 是啊， 大家都是的吗？ 原来我也是，头牌的。 过去您倒是瘦啊， 哎，现在您看这体格， 现在 谁都说我胖， 哎，您实际上是胖了， 实际上不是胖， 那么是什么了？ 棒， 身体健壮 啊，是不是有那么点意思 啊？有， 你看这肉怎么样？ 真是啊， 猪肉翻着 练的， 哦，练的 练。哦，现在您的身体好嘛，就是练的 练。 那么您参加哪一项体育活动了？ 篮球。 哦，篮球。 乒乓球。 哦， 这最有兴趣。 乒乓球 啊，乒乓球好啊。你看着那么点玩意儿啊，你那球才多点啊， 是不是不大呀？ 费劲 啊，费劲。 哎，你总得跟着他跑，反应还得快。 那是啊， 人家一拍来了，你就得知道怎么回事。 那是啊， 这往怎么转？ 哎， 这球怎么打？ 对 啊，我跟庄则栋差不多。 是啊， 人都管我叫侯则栋。

像丘陵地带，就啊，跑五里路， 这多危险 呢！路上有很多障碍， 好嘛！ 淋完了就这个，在这个速度啊，那真叫快啊！最后得冠军的那个叫嘎瓦莱， 嘎瓦莱， 嘎瓦莱得了冠军， 他一定是开的好了， 也不是杠着的事情 啊。怎么意思？ 他离终点线还有十几米呢，后边俩车追上他了，咚这么一撞，这下撞好了， 你 好了，撞好了。撞着嘎瓦莱这车打俩滚翻了一跟头，冲过了终点线，得了冠军， 这还撞出来个冠军呢， 这下可轰动喽，新闻记者照相，电视台抢镜头，电影公司来拍电影，观众也拥来了，男的都要跟他拥抱，女的要跟他接吻，哪怕是跟他那破汽车接个吻也是好事， 你瞧这事儿哎。 警察来维持秩序太乱了， 这么乱怎么维持啊？ 那体育协会的主席赶紧拿起话筒喊话，女士们先生们，请大家静一静，我们创造了这样的世界纪录，这是大家的荣誉，我们有了这样的冠军是全美国的荣誉。 什么荣誉啊？ 我知道你们都很爱他，想跟他合影拍个照，我们一定来满足大家的要求，不过现在得让他休息休息，让他冲冲洗洗，有的地方还要补补缝缝。 这人干嘛还缝缝啊？ 他已经撞碎了。 撞碎了。 听完了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体育和广告，我们接着来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书中侯宝林写道，星期五这一天从天亮就下起雨来，而且下的是瓢泼大雨，这暴雨啊一直下到下午两点才停，我是坐立不安，晚上相声演出能卖出多少座呢？我不知道。耗到三点多钟，我出门去直奔票房的那个小窗户去看票图上卖了多少座，我一看心里有底了，卖了50%，都是最高票价，我的心踏实下来了。等我从长安戏院出来，刚下台阶，看见罗荣寿从西边过来，两眼发直，我在台阶底下，他走到我跟前才瞧见我说，哟，你也来了。我让他估计估计今晚形势怎么样，他说现在起码有半座，您估计呢？我说只要从现在起不下雨，晚上包你满座，要再下小雨不是暴雨，包你70%。那天果然没有再下雨，到开场时满座了。侯宝林的自传先讲读到这里，我们来欣赏一段侯宝林、常宝华表演的相声《英台吊孝》。 哎，京戏是北京的唱， 是的， 南方的唱我们唱不好。 哎， 因为唱什么你得掌握它这个特点。 是的，地方戏呀，有各地方的特点。 就是， 嗯， 您比如说这个绍兴戏， 绍兴戏苏杭二州爱听， 人家绍兴人唱出来真好听。 是的， 我们北方人唱起来就差点， 这个语音不同嘛。 那我们这个舌头，这个打不过弯来。 哦，这和舌头还有关系。 将来恐怕这个舌头也得改造一下。 哎，怎么改造啊？ 上理发馆让他给卷卷。 哎，这没听说，哪有卷舌头的？ 哎，反正能唱上他那个味儿了。我就喜欢唱。 这么说，您能够唱两句越剧？ 越剧 怎么样？我代表观众反演侯先生唱两句越剧，咱们听听。我也喜欢呢。 我唱不好啊，你别听他说的，您让我唱， 我就喜欢听。 那反正他说出来的不唱也不合适， 就是嘛。 反正味儿啊、字儿啊什么不对的地方，您自管提啊。 哎， 希望提宝贵意见。 你这太谦虚了。 哪位你要说我唱的这不对，你来。 哎啊，怎么让人家唱 啊？但是一定比我唱的好啊。 那当然了， 是吧？ 好， 越剧这个也分流派。 哦，这流派很多了。 哎，你像这个复调， 复全香， 复全香 是的， 啊，这个齐调， 齐调齐雅仙， 齐雅仙， 对， 齐雅仙他有他自己的观众， 有特点， 背旦最好， 嘿， 上海人就说嘛，齐雅戏个调子下齐这个， 对，我听不懂， 就说齐雅仙这个调子太好了， 太好了， 是吧？他的拿手戏是《梁祝》， 哎， 他们一会演的时候，他只唱一折，他就唱这个吊孝这一折， 这是他最精彩的一个片段。 我也喜欢这一段， 我就爱听这段。 得两个人唱，一人唱不了， 没关系，有我呢。 啊， 我跟您咱们一块合作。 我知道您不会唱的，我 什么我不 一点都没学过。 您不太了解我吧？我不会唱啊，我来几个动作您看看，您看我这叫不会唱吗？ 行， 您看啊，您想， 别， 我这动作， 别， 怎么了？啊，这叫不会唱的？ 这是小声。书生 啊， 又叫扇子生。 嗯，对，我这怎么了？ 如气，你 我这， 这能唱梁山伯？ 我这是 十五贯里的楼二鼠。 嗨，我怎么改楼二鼠了？我， 你那动，你动作别夸张，你别走到小花脸那儿去。 不是，您要求别太高， 别弄到丑角那儿。 我跟您呢就那么配着，我跟您咱们一块儿唱这段， 一块儿唱 啊。 那咱们俩就唱这个吊孝这一折。 我演谁，您演谁，咱们分分角色呀。 我是唱那个齐亚仙，那个 齐亚仙， 那个 半截 祝英台。 啊，那我呢？ 梁山伯。 我演那个梁山伯。 哎， 啊，咱们演哪段啊？ 吊孝。 吊，不是谁给谁吊孝？ 就是这个什么 祝英台 给梁山伯来吊孝。 我是那死的呀，您这拿我开玩笑。我跟您配戏，我演那死的。 我知道你连念白都不会，甭说唱了 啊！ 你还来活的，你就来死的，我就唱这几句。 那行了，我听听您这个。 你死的啊？ 我死了。 这应该有床板的。 对了，我得 躺在那儿。 我得平在那儿 啊？不对， 我就躺。 现在不行 啊， 这没有，你就立着就行了。 我立着。 啊，这个因为咱们这是立体艺术嘛。 哎，就这么讲啊。 好，先立着啊。 行。对， 哎，你这怎么像死人？ 不是，我这样不是像点吗？这样， 啊，袖子太短了。 哦，怎么给您接上一块是怎么着？ 两袖，哟， 怎么了呢？ 这是什么意思？ 不是我，你有意思。 这自我陶醉，你是观众啊，你还是剧中人？ 我是符合剧情。 什么剧情啊？ 您那个是祝英台，我是梁山伯，您不是吊孝吗？ 啊， 您给我吊孝 啊， 俩人感情好，您这一吊孝，我挺高兴的，我这是乐滋滋滋的，正合适吗？ 有这样的死人吗？ 啊， 死人还会高兴 啊？我还真死了。 那可不 好，我不动。 一介两兄为怕小的女家本赴英走，我他两兄随我要他杀子弟得红毛，我亏你好月色下这飞来的望我想不到。 有意思， 又笑了。 这就是侯宝林、常宝华合说的相声《英台吊孝》。自传中，侯宝林写道：“星期五满座，星期六更没有问题。两天演完之后，我就到吉祥戏院跟他们要两天园子，我们再到东城再演两场，日期是星期二、星期三，也卖了两场满座。确实，从那以后啊，新相声就打开了局面，我们到处演出，卖座率不低。”很多晚会演出需要相声节目，都来找相声改进小组，由我组织统一安排，大家情绪很高，演新相声的劲头是更大的。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机，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举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

以后毛主席工作之余，常请侯宝林到住处说相声。劳累了，请侯宝林说相声；烦躁了，请侯宝林说相声；高兴了，也请侯宝林说相声。说过一个段子之后，毛主席常常带头鼓掌，说：“侯先生，再来一个。”今天《相声人生》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看看侯宝林是如何给毛主席说相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在自传中，侯宝林写道：1949年北京刚解放不久，我给毛主席第一次说相声，就发现他很爱听相声。后来又一次我给他说相声的时候，我看见他老人家坐在藤椅上，手臂上挽件雨衣。当时没有报幕员，前面的节目演完，毛主席站起来想走了，但当他看到我和郭启儒出场时，就挽着雨衣又坐下了，这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有时我在小范围里也给毛主席说相声，我给毛主席一共说过150多段相声，我在说唱团只说过100段左右。有些段子在外边该不该演，能不能演，在拿不准的情况下，我们也给毛主席说，所以毛主席听我相声听得最多。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打百分。 人下班以后啊，就是找地方找点娱乐，有意思， 对， 是吧？ 哎， 反正玩啊，它各有一号， 那可不是吗？ 嗯 啊，你要像这个娱乐什么打打篮球啊， 篮球 啊， 那没意思。 怎么？ 篮球、排球、足球，这都没意思， 没意思， 跟我没缘。 怎么？ 我这不是这不行，体格不行啊！我弄一身汗，打完了我得旁边蹲着喘去，这么 看您这个体格啊，也不像个体育家。 就是嘛， 哎，跳舞， 跳舞倒有意思 啊， 有意思。不过我不跳。 怎么？ 我瞧人跳的挺欢实，挺有意思，我不跳。 可以跳一跳啊！哎，全身运动啊！ 怪热的天，这一块跳舞容易长肺， 这没听说过。那您是不爱好？ 我不喜欢跳舞。 哎，滑冰， 冬天滑滑冰 怎么样？ 找别位 啊， 我不去。 人家不行， 人家滑得好的，你看着滋溜滋溜，它有意思。 嗯， 咱滑不好，穿上冰鞋一上去，啪一屁股墩儿，半天起不来，好容易起来，刚一动换吧唧又趴下了。你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你在那儿耍活宝去，让旁边人家大伙儿都乐你，这为什么呢？ 那你不练呢，这久练才能久熟呢。 不成啊，你得练得多会儿，我这体格它不禁摔呀、啊。 哎，游泳， 哎，游泳我倒喜欢。 怎么样？ 游泳有意思啊。 来， 游泳那玩意儿，它是浑身都运动啊。 是啊， 是不是啊？ 强健身体。 哎，你说自由式啊，你说蛙式啊， 啊， 先得练打水。 对， 是吧？ 哎， 这有意思 啊， 这我喜欢。 这您行， 嗯 啊， 我就在家练 啊。您在家里头练 啊？ 哦，您家里头有池子？ 没池子。 那哪儿练去？ 在床上练。 好， 练蛙式。 在床上练呢？ 哎，我那床单都破了。 那没水呀、啊、 哎，我这叫汗涌。 您这胡出主意呢。 哎，就为把姿势练得正确，给我将来游泳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就您这么练呢，多会儿打下基础？这么说这些个娱乐嘛，您全都不爱好。 哎，不是我最喜欢的。 那可是有一样啊，那您那个业余的时间怎么样的处理呢？ 打百分。 百分 玩扑克，这玩意有意思。四圈往这儿这么一坐，你看着他那么文明。 哎，这倒对。 嗯， 我净瞧见您跟人打百分。 哎，喜欢啊。 你觉得百分迷？ 也不是百分迷呀、 啊。 啊，因为我干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怎么？您搞的工作跟打百分有密切关系 啊？ 哦，您是搞俱乐部工作的？ 不，会计。 会，那跟打百分有什么关系啊？ 你玩扑克不得算分吗？ 啊， 会计不得算账吗？反正都得用算数。 哦，这么个关系啊。

你听哪点？ 怀抱镯那点怎么样？ 怀抱镯 啊， 行， 咱们就怀抱镯啊， 来， 怀抱镯不是吗？ 是啊， 行，你把耳一赏过来吧。 行啊， 怀抱镯，嗯，怀抱镯， 嗯，什么味儿啊？ 怀抱镯， 怎么落不下来似的这腔？不好管啊， 不是 啊， 怀抱镯呀，他就落不下来了。像您这种调啊， 啊， 非得唱怀抱枝， 怀抱枝 就落下来了。 怎么唱？ 这么唱啊，怀抱枝啊，娇儿啊，坐在柳屏。 什么意思？这是 什么戏？ 吓我一跳！ 怎么跑评戏那儿去了？ 那说京戏，你干怀抱枝，怀抱镯嘛？你偏要说怀抱枝嘛？你这 我听那味儿，这往哪儿拐呀？ 怀抱镯嘛？这镯不行，镯怀抱镯嘛？ 怀抱镯。要改棒子了， 怀抱镯， 越剧， 怀抱镯， 哎呀，没 看过， 这就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找调》。在自传中，侯宝林这样写道。我们学习毛主席这种使用语言的方法，在相声中学着改些词句，像谚语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贵字放在解放以后粮价是稳定的就不合适了。这句话该怎么说呢？就把贵字改成个费字，不当家不知柴米费，声韵完全一样，念起来平仄也一样，这么处理就合适了。我们是这样学习毛主席使用语言的方法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最后为大家送上周杰伦的歌曲《七里香》，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落嘴，你说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样子形容你是我的谁，这淡雅的滋味那